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。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，我的手也被你占住。你问我还在想什么，我说我要让你做主。我感觉你不是天，却像天一样一样强烈。我感觉你身上有血，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。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，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路。我感觉这不是谎言，却不见看见你已经干裂。我感觉我要喝点水，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哭，因为我的身体已经干枯。我要永远这样陪着你，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。这种感觉真让我舒服，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路。不是旧模样，是陕北的好江